意願嘅啦。咁亦都提到屋企人嘅情況啦。咁啊都被問到中央有冇提出挽留佢，佢就話中央咧對佢嘅意願係表示理解同埋尊重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早晨。 早晨， 叶桂谦，讲下特首林郑月娥就寻日就宣布咗唔再参加即系下一届嘅特首选举，咁啊，你点睇成个嘅发展咧？ 对特首提出即系已经宣布咧系不求连任，我觉得系可以理解，同我觉得呢个决定都系合适嘅。我对佢呢个决定咧系尊重嘅。点解咁睇法咧？即系当然啊，特首提及到系因为家庭嘅问题啦。咁呢個係佢唯一嘅考慮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嘅，因為我都其實好早之前咧，都係聽過林太咧係表達咗自己即係呢方面唔會做，即係爭取連任嘅嗰個講法啊。咁當然咧，就後期咧都有啲變化嘅。個變化喺邊度咧？我自己感覺到，就當疫情即係黑暴之後啦，跟住到佢疫情嚟講，其實喺呢個十二月前咧，上年嘅。上月前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好嘅嗰個情況發展，咁所以當時咧，成個社會情況都係覺得即係對佢都有啲期望嘅嚇。咁但係事實上咧，就去到現在咧，大家睇到嘅疫情嘅發展咧，係我相信亦係中央喺現時作出呢方面嘅考慮啊，即係到我相信佢依一個話唔繼續尋求連任，呢個中央都同意咗之下嘅嚇，喺咁嘅情況之嘅嘅時候，會考慮到呢點。確實咧，就喺即係近呢幾年裏邊咧，佢嘅管治威信咧係受到挑戰嘅嚇。咁啊，因為佢個人，大家都睇到咧，就好多都提及到佢係一個喺我哋政壇上邊或者政府部門裏邊係一個好強項嘅，係一個做先都好打得嘅啊嘅一位官員。佢個作風就係咁樣嚇，咁所以依啲咁嘅作風咧，好多時咧又會得罪咗即係好多人嘅。而同時咧，再加上佢咧，即係其實佢都好多喺公事上嘅朋友係比較多，但喺私下推心置腹嘅朋友咧，我就唔多嘅嚇。咁所以社會上面咧，如果對佢話要去連任咧，我相信一定都會有唔少嘅反對嘅聲音啊。咁呢個對現時係對於處理疫情，必須要全民上下一心，大家一齊去共同去打贏呢場疫戰。我相信呢個喺佢嘅呢種嘅情況之下咧，係不利嘅嚇。咁、 okay. 而有個機會能夠即係有一個團結更加多上下一心嘅人。能够去担任，我觉得呢点亦系一个好嘅一种选择咁、所以整体上边咧，我觉得林太今次做呢个决定嚟讲啊，系一个合适啦，可以理解啦，我系尊重。 剛才葉國謙提到咧，話即係上年疫情之後啦，去到十二月啦，大家即係可能見到個情況好啲，都有一個嘅寄望。係咪當時係你以你所了解，林太係有諗過係留低嘅咧？ 呢啲我就好难讲啦，因为呢个始终个人自己本身，而事实上佢亦提及到，佢系喺去年嘅两会期间嚟讲，中央亦提出咗寻求连任，咁呢点系佢自己本身一路嘅喺方面嘅表达吓。咁、我相信咧，家庭嘅问题一路，其实我一路都听到嘅，都系一个好主要因素咯。 整体来讲，你觉得他这五年的表现啊，即是得啊失啊，或者他在领导，无论在公务员团队、政府内部，亦或是跟社会各界一些政党的关系，又怎样看呢？ 这个薛乐炳就真的非常之复杂啊。咁但是我是很对他那个坚持一个法治这方面呢，我是对他是敬佩的，因为在堅持香港有個法治社會，任何時候都依法去進行，呢點上面佢有堅持嚇。咁但係咧，即係喺嗰呢個處理一啲事項過程中，你點能夠團結到，或者係使到我哋包括 政府官員好，或者社會人士好，政黨好，大家都能夠一種凝聚力，能夠一種團結一致，依點上面咧，我覺得佢係因為佢嘅性格都係比較即係好有自己個人嘅呢個嘅主見咧，所以係會好容易引起咗咧就有啲。人嘅感覺就覺得佢唔係咁容易聽人意見啊，好獨斷獨行啊，呢啲咁樣嘅咧，我亦喺社會上面係聽到，而我自己本身嘅感覺咧，喺呢點上面，即係喺團結人，或者係使到我哋成個政府一個整體嘅一種運作，呢點上面咧係有不足嘅地方。 嗯，我見對於今次林太嘅宣布之後咧，即係唔再係參加下一屆嘅特首選舉之後咧，有好多人都有即係評論到啊咁啊。其中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就提到話，林鄭月娥係一個勤力啦、能幹嘅官員，不過喺反修例啦，同埋新冠疫情嗰度咧，都係有一啲無可避免嘅差錯，打擊咗佢嘅管治威信。佢亦都提到話，林鄭月娥如果係及早尋求中央協助嘅話，可能阻止到個問題惡化。你覺得呢個係咪其中一個佢呢五年嘅表現入邊，可能未必有啲位係及早做到尋求中央協助，或者呢個會唔會係嚟緊下一屆特首應該要特別關注嘅咧？都 嗱，對於佢。在整體上面的那個表現，即是在工作能力上等等，我相信劉少佳的展述我都很認同。但你說是不是就著跟中央這方面呢，我就有少少保留了，因為我覺得即是林太本身跟中央在這方面的那個接觸好，或者是透過中央的意見，他 的理解或者是執行來講，我不覺得有什麼出了什麼問題，反而你都見到呢，大家可能印象都比較深的呢，就是港珠澳大橋通車的時候，他跟習主席的那個場面都看到呢，中央是對他信任。 我相信這個信任呢，不是簡單來自於單單的一種表面，而是我相信是我都在這方面的工作上面的接觸，同埋佢處理上面對中央嘅意見嘅執行等等，呢啲我冇懷疑到，或者我就唔係咁認同於話佢係未能夠對中央嘅嗰、那個嘅意見嘅尊重，我相信未必係咁樣情況。咁你話尋求中央喺呢方面嘅支持，事實上喺黑暴之後咧，大家睇到咧。香港的問題真的不只是簡單香港自己本身政府可以單單靠他們可以解決的，而是香港問題是一個國際的問題。黑暴的事件是反映到到現在大家我們香港市民都感覺到這個呢是有外國勢力的參入，而令至到一個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裡面一夜之間出現了這樣的一種暴亂嘅嗰個景象，所以即係呢點咧，依、這個亦係喺當然喺過程中有係咪有一啲可以更處理更好嘅安排，呢個肯定係可以再改進。但係整體呢件事咧，反翻轉頭就係中央亦睇到香港嘅問題真係唔係咁單純嘅一種叫做理解好，或者叫做讓單純香港自己可以解決到問題嘅。真係呢個國際嘅問題上咧，係即係不容忽視。到今天，大家睇到咧，點解會咁強調一個愛國者治港啊？必須係你喺政府人員好、議員好，大家都係一個愛國者先至係能夠參與到香港管治。其實呢個其實喺整個世界上面都必須係咁樣。你如果對於一個嘅國家、對於個制度、對於社會，你本身你想去顛覆佢嘅，你入到去議會，入到去政府，呢、這個肯定呢個行為係你不可能接受啦。咁香港其實黑暴嘅問題咧，正正咧係反映到香港嘅問題嘅複雜。 OK， 嗱，姚国谦，我想问下啦，即系随住阿林太就话系唔会参选嚟紧嘅选举啦，特首选举啦，咁但系提名期已经开始咗噶啦，咁暂时都未有人报名嘅，亦都提名期去到四月十六号就完啦。其实你估计有冇足够嘅时间俾啲市民都认识呢一啲嚟紧会参选嘅人士啦，同埋都唔同嘅报道都有讲到，譬如包括明报就综合建制派嘅消息咧，都话今次特首选举有机会以一个叫一人模式嘅模式去進行啦，你自己估計係咪呢個機會都大？ 第一個咧，即係喺咁事實上，今次嘅選舉咧嗰、那個時間咧，如果講翻報名嘅時間好，選舉嘅時間好，等等呢個時間咧，都係符合翻有關嘅法律嘅嗰個規定。但個問題唔係在於一個報名同埋競選嘅期間嘅長短，因為在過往的特首選舉之中呢，這個往往已經是很遲，即是未報名之前就已經大家頗有意向的表達的了。所以呢就在之前呢這一類型的活動呢，就競選活動就其實已經是開展緊。咁你話會唔會喺呢個而家咁短嘅時間之下，出現咗市民喺呢方面嘅唔了解或者唔多認識咧？呢個係會有嘅。不過我相信咧，喺今次嘅選舉裏邊咧，參選嘅人肯定都會係喺我哋大家廣大市民喺視野之中裏邊嘅人選嚟嘅，係冇可能會突然間爆出一個，即係成流圈爆出一個人，完全係你名都講唔出嘅人係會。即係呢方面佢參選而係能夠成功，我覺得呢個冇可能啊！再加埋即係大家睇到咧，而家嘅選舉制度方面咧，主要都係已經確定係由1501人嘅制啊，即係由1500人咧喺方面選呢個選舉去產生。咁當然呢個咧係喺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邊嘅成員大家之間對一個參選者的嗰個瞭解同認識，而透過咁樣樣可以散發出去。咁會唔會事實上喺過往嘅選舉裏面都即係其實嘅市民對選特首嘅認識都係透過一啲傳媒啊或者係論壇啊等等咧去增加呢方面嘅認識嘅。咁所以我就唔覺得話因為咁樣而影響即係太多啊。但係你話冇影響，呢個一定係唔係。事實嘅 傳播嚇。頭先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有啲消息都話啊，會唔會可能都會用一個一人模式嘅即係做法啦，喺今次嘅特首選舉入邊，你自己估計機會大唔大咧？會唔會最後都係得一個人係參選到咧？ 其實喺選舉法例裏邊規定咗咧，就必須要有投票嘅嗰個制度嚇，即係就算你一個人唯一嘅候選人參選，佢都必須要有一個投票，呢、這個投票。嘅結果一定係超過這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嘅人數嚇嘅一半，咁呢點嚟講咧，亦係好清楚表達出嚟。咁到底有幾難參選咧？我好難喺方面去評估。咁你話有冇可能？我覺得呢個有咁可能性嘅，因為選舉法例咁係俾任何人可以去參選噶嘛，只要你能夠攞足188名。嘅名單嚇嘅，當然你仲要每樣界別裏邊攞咗15個啦，呢個難度係高嘅，而係體現到咧，你要能夠攞得到呢一啲咁樣嘅提名咧，喺社會上邊或者喺選委會裏邊嘅認受性咧，亦係必須係高嘅，你然後先至有咁嘅機會。咁所以難度係高嘅， okay. 所以你唔排除到咧，係咪真係有一位？但係我哋都相信大家市民都希望能夠。有多啲人有興趣、有意向嘅人咧，能夠參加今次嘅選舉。 所以完善咗選舉制度之後，即係落實咗愛國者治港喺咁嘅制度之後，可能都未必有競爭，可能都係一個人參選到。對於成個制度會喺印象上或者形象上會打折扣咧。 當然大家即係你用一個咁樣嘅描述，當然就大家感覺到多啲人參選都肯定好啦，有個呢方面嘅競爭，有呢方面讓我哋選委會。嘅成員有呢方面嘅選擇，咁呢點上面都係即係合適嘅諗法。但係我覺得即係、就是、你要去到一個咁高層次一個全香港嘅領導人嘅選舉咧，其實佢因為佢而家主要放喺一個1500人一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去進行，咁因而 嗰、那個其實嘅焦點嚟講咧，即係一定係選委會呢啲嚟自即係社會各方面嘅各界嘅代表 啊， 因為佢哋嘅產生嚟，佢亦有喺選舉下面去產生，咁所以喺呢點上，我又唔係太過覺得話多啲人就一定能夠選出好嘅，少啲人或者一個人就一定選唔到好嘅，我就亦未必認同咁樣嘅觀點。但係咧，我認為多啲人，即係話係唔係一個人淨一個人參選，呢、這個當然會喺社會上邊或者喺選委會裏邊呢一點上咧係有一個自己本身嘅選擇。同埋呢方面嘅決定當然好啲啦。 嗱，下任特首啦，有啲咩期望同特質咧？近日都有唔同嘅報道同消息，都話可能係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會有啲咁嘅消息講法嘅，亦都有一啲嘅評論話下任特首可能需要一個硬正強勢嘅人，其中啊劉兆佳教授都有提到呢一點嘅。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認為咧，即係呢個下任特首必須係一個能夠團結好各方面，因為而家就面對住一個好重要嘅疫情，我哋大家都能夠上下團結，呢點係一個好重要啦。另外一個係即係喺對法治嘅概念嘅對法治社會堅持嘅人啦，係有對社會對政府運作係熟悉㗎啦嚇，即係有社會即係有一個好強嘅承擔感嘅人啦嚇，咁我相信呢啲。都是是需要的，咁亦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咯。 强硬或者所谓强势是硬正，是不是一个条件呢？ 其实喺即作为特首咧，佢一种管治的权威嚟讲，其实系必须的。如果你连管治权威都受到不断的挑战，或者出任何的政策、任何决定都受到咁樣嘅反對嚇，呢類似咁樣，一個字係好難實施嘅。咁所以你用強硬嘅，我相信你所即係有啲嘅所指嘅就係、是、應該係指係有一個強嘅一種管治權威嘅人嚟嘅咧，係更能夠帶領到香港。 OK， 好啊，唔該曬葉國謙，多謝你同你傾呢一度呢度先。啱啱經過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對於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唔再參加下一任嘅特首選舉，你點睇？對於佢任內嘅表現，或者對下屆特首嘅一啲期望，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主持人。 你好。 係咁，其實咧就一開始嘅時候就土地大辯論18個月，咁啊嘥咗好多時間啦。咁啊特首就都唔係唔做嘢嘅。咁佢就去中央嗰度傾，跟住就三税分流，但係香港人唔接受嘛。咁我希望呢，就其實佢初做發展局嘅時候呢，紅磡已經冧樓，劏房問題已經存在啦。咁你一路積累落嚟，而家疫症大爆發，咪正正喺劏房度整出嚟囉。咁好簡單，取消強積金，佢初講嘅時候就20年嗰時就話22年講完就24年執行，咁而家去到法案啦，而家都過唔過到？跟住又話積金二平台就2025年，即係唔好即係俾我哋市民咧，即係覺得推下，因為標準工時已經唔見咗啦。咁我希望咧下一任特首咧，即係唔好話即係當年好似好簡單，阿梁振英曾經同阿林鄭講。等我任内完咗之后你先改啦，即係我希望就有一个宗旨，就係嚟嘅特首会跟返上一任做嘢，係做实事，唔好话到时好似嗰时话周志仪个曾荫权讲冇咗啦，即係我希望啲政策係一路係行落去啦，唔好话换一个特首就换另外一套出嚟。即 係 冇得跟啊！我 哋 百姓。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都係關注到佢話提到做實事啦，或者一啲換咗屆之後嗰、那個政府可能嗰個政策延續性嘅問題，佢呢個都關注到嘅。仲有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我姓嘅叫吳博正。 你好，你好。 咁我對於阿太嚟講咧，佢初上任咧，我係幾尊重佢，俾個分數都幾高嘅。但係一路做一路跌窩咧，就即係唔係以時並進，果斷去決策香港。阿爺咧對佢信心咧係非常之大嘅，但係心裏邊唔講喺傳媒度咧，亦都係有在所不辭嘅。嗱，一嗰、那個 食物環境衛生署政府問責嗰度咧，最近都係淨係徐英偉下台或者阿張建宗下台啦。咁但係其他啲局長做得唔好嘅，掹車邊嘅，成日喺嗰個政府架構裏面運作啊，對於即係回歸咗祖國啦，就以問責制。我第一時間咧，我好認同阿董生嗰種做法，因為董生就個個係要 jam 佢，要乜嘢都要快。快得嚟咧，喂，有啲嘢係要以時並進，決策上面要起層樓都要落咗裝，慢慢即係一路一路咁上升。但係解決個問題咧，我覺得佢解決問題始終係唔聽市民嘅意見咯。好多人兩年幾叫佢封關都唔封，到最近開咗航機啦，九條拉到上機咧就陰陽之間，一落到地面又驗測驗到咧陽性，又要隔離。咁我覺得咧，希望嚟緊嘅特首咧，都係我幾尊重咧阿李家超去做嘅，因為佢比較果斷，即係唔會話唔聽中央嘅意願，亦都聽市民嘅聲音去做得更加好嘅。咁我希望咧就話，而家嚟緊咧失業嗰個問題咧係都要關注嘅。咁希望阿太林即係退落嚟都做好就話市民咧即係嗰啲商界咧，希望就話打工仔有嗰、那個。回報先啦。 OK， 好啊，唔該曬吳生，提到一啲疫情嘅唔同嘅情況。不過頭先講到李家超咧，就暫時係未話辭職嘅。根據陳偉嘅講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上海市卫健委通报，过去一日新增268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同埋1308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4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余感染是在隔离管控或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新增3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同埋2宗无症状感染，都在闭环管控中发现。上海当局说，全市近2500万个市民寻日基本完成新一轮核酸采样工作，随后仲将会有序开展检测、复核、人员转运和相关分析研判工作。乌克兰表示，在首都基辅外围，包括布查镇，发现超过400具遗体，部分陈尸街头。总统泽连斯基到布查镇视察，形容是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反指乌克兰发布的照片和片段是挑衅。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布查镇平民被杀害是战争罪行，但不是种族灭绝，呼吁就战争罪行进行审讯。他又说会进一步制裁俄罗斯。乌克兰布查镇发现百具尸体的事件之后，法国和德国分别宣布驱逐几十个俄罗斯外交人员。立陶宛和拉脫維亞降低與俄羅斯的外交關係級別。中國駐歐盟使團回應歐盟反虛假信息機構的涉華文章，強調文章刻意歪曲中國立場主張，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堅決反對，提醒有關人士不要選擇性失明。歐盟對外行動署反虛假信息機構日前發表文章，聲稱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自稱中立，但實際並非如此。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說，中方歷來主張和平，向來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獨立自主作出判斷，倡導維護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堅持按照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辦事，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發言人指出，烏克蘭危機發生以來，中方一直致力於勸和促談，為推動局勢降溫作出積極努力。反問這幾十年來，是哪一個散佈虛假信息、煽動戰爭、侵犯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哪一個不斷擴大地域領域影響、擾亂地區穩定？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日間炎熱，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监制啊，你又找一线主持嘅，呢班就是的啦 吓。桂林啊，咁佢哋真系全部一线、啊，快速测试结果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有林超慧、 陈淑兰、 杜文慧、黄桂林、 刘莲、 彪爷联合主持。 咁佢哋又真系一线、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有棍网球代表队谢慧琪 Vicky 由2015年开始代表香港上阵香港棍网球公开赛，在疫情下备战世界赛又是怎样的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2022年4月5日，林郑月娥宣布不连任，指家庭是唯一考虑。 文凭试如期4月22日开考，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特别市场。 新增3138宗确诊，再多90名患者离世。 乌克兰布查镇发现400具尸体，拜登形容普京是战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5，继续翻嚟千禧年代。除咗咧有关于特首林郑月娥啦，寻日就宣布系放弃竞逐连任啦，可以欢迎大家打嚟18723啲之外啦，寻日亦都公布咗一个关于咧综合文凭试嘅最新安排嘅，就系话笔试如期4月22日开考，咁就系连续三届咧喺新冠疫情之下啦嘅文凭试嚟噶。咁啊，今次咧就系首次安排到一啲确诊嘅考生咧，都系可以系去考文凭试啊。咁寻日就宣布咗咧，话会可以设一个特别考场，一啲确诊咗或者属于咧紧密接触者嘅考生啦，可以选择啊系入住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并且系考试。咁就系完成咗隔离或者系检疫令之后咧，先至系可以離開嘅咁，咁佢哋都可以咧，係選擇咧用一個申請成績評估嘅方法啦。咁就係最高可以攞到第五級嘅，就係講緊一啲確診或者係檢疫嘅考生，佢哋呢啲時間啦，都未必可以係可以去到學校嗰度正常咁去考試嗰個市場啊。咁所以就係特別嘅安排。而家最新就話包括一個特別考場嘅。你係點睇18723D1？電話旁邊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詳細嘅安排係點啦。有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麥建生教授，早晨。 係，早晨。 早晨，教授。今次就話即係一啲確診或者密切接觸者嗰啲考生咧，都可以選擇去竹篙灣嗰度係考試嘅咁。而家有冇話估計咧，最多可以容納到幾多考生係去呢個嘅特別考場嗰度啊？有冇話分即係因為確診有一批啦，密切接觸者嗰啲考生有一批啦，有冇話分別兩個個額係大概預幾多？ 首先咧就我哋一路都係聯絡緊各個部門啦，咁而家竹篙灣咧入面都有其他人住緊嘅，咁就不過好多咧都係逐步咁離開啦。咁如果用曬所有嘅設施嘅話咧，咁我哋估計咧就上千都應該做得到嘅。咁就兩批之間咧有冇一個好明確嘅劃分咧？咁我哋就暫時就都仲係籌劃緊。咁但係咧就肯定咧就係分開兩批人嘅，因為咧就係一批係確診啦，一批係咁嘅接觸啦，咁避免佢哋有交叉感染嘅。 分開兩批純粹可能佢哋係一啲獨立嘅位置，定係中間可能都會再有啲乜嘢嘅分隔開佢哋？ 一定係嘅，就即係我哋一路嘅做法啦。舊年試過啦，咁就係話考生佢哋會住喺一間房啦，咁然後去另一間房嗰度考試啦。咁啊，整個過程裡面咧就唔會有接觸嘅應該。咁就同樣道理嘅就係話，如果即使係確診者啦，或者係呢個今日接觸者咧，佢哋應該係擺喺兩區入邊嘅。 嗯。而家有冇話？因為頭先都話可能仍然竹篙灣嗰度有一啲嘅感染者喺度，係咪可能係會咁樣情況？但係有啲考生到時喺度。 咁應該係逐步離開緊嘅，我哋知道就 有冇遇到到時可能有冇機會一個情況，就係喺竹篙灣呢一個嘅特別考場嗰啲位係爆滿，因為你唔係淨係俾確診者，你同時俾埋密切接觸者，可能個量都會多嘅。如果有咁嘅情況，又點處理咧？ 我哋嘅溝通咧，就希望咧就話一路入從呢個月中開始啦，入去嘅咧都係考生嚟嘅，咁就變成咗咧就唔會有其他嘅使用者咧就一齊咯，咁呢個係我哋希望做到嘅。 嗯，係啦，呢、這個就希望做到啦。頭先我提及就係話有冇機會會爆滿，因為因為尋日嘅講法我記得就係話好似有千幾個額咁樣嘅，咁亦都同時係有確診，亦都有一啲密切接觸者嘅考生啦。我嘅問題就係有冇機會會爆滿咧？如果爆滿，你哋有冇諗定一啲後備方案係點做咧？咁 嗱，咁就如果睇個疫情嘅走勢咧，呢樣我哋就不至於太悲觀嘅，因為即係如果大家睇嗰、那個過去嗰大概兩個禮拜到啦，那個數字咁樣下降啦，如果唔係有咁嘅下降嘅跡象嘅同埋走勢嘅話咧，我哋都唔敢即係宣布四月廿二號咧就如期開考嘅。咁如果睇個走勢咧，就應該係樂觀嘅，因為再睇埋咧就話考生啦都有接種嘅一啲記錄啦，咁就而家個社區嘅情況稍好啦。咁我哋大致上咧，我哋覺得既有個設施應該係夠嘅。咁但係琴日記者會都有提及到啦，我哋都會盡可能地咧用得到嘅設施咧都會用上噶啦。如果真係做比較緊絕嘅時候， 可唔可以講下咩叫盡可能用得到嘅設施咧？例如係邊啲咧？ 冇啦，即係嗱，我估咧就話呢、這個竹篙灣當然係我哋即係首要可以用到嘅地方啦。咁如果我哋講到過千嘅話咧，就應該係夠用嘅。咁如果唔夠嘅話，即係我哋都會衡量嘅。譬如話到咗呢、這個可能到臨近考試嘅時候，都已經係好緊絕嘅時候，咁我哋睇下即係應該係有其他設施咧可以借用到嘅。 即係呢一啲係一啲後備考場，係咪同教育局傾緊啊？ 是的，是傾緊嘅。 這個是不是都有可能跟竹篙灣的設施是類似，譬如現在譬如鯉魚門都有一些社區的隔離設施，這些是不是都會考慮呢？ 這個到時就要看看即供應的情況啦。但是我們即一直跟教育局和其他部門合作都很緊密的，亦是在他們支持之下才可以做到這個竹篙灣的。所以正如你剛才所說，如果是情況是緊絕的話，我們一定會再跟他們商討的。 隔離考場有一啲嘅特別嘅條件嘅，嚟緊諗一啲後備嘅考場嗰陣，有啲咩條件係做考場咧？譬如一啲隔離嘅酒店啊，得唔得咧？ 我呢個公平係一個好重要嘅考量啦。咁譬如話，如果酒店嘅話，我諗就喺監考上面就一定係冇咁容易嘅。即係而家我哋個構思都係希望可以用到，就係話一間一間嘅房，然之後咧就係可以用到一啲裝置係可以睇到嘅。即係監察到整個考試嘅過程嘅。咁如果酒店我想象到啦，就係即係閂埋曬門啦喺入邊，咁究竟即係嗰個監考係點樣進行嘅話，就係另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就我哋希望係話，而家既有嘅規格咧，如果即係真係有需要用到其他嘅後備考場嘅時候咧，都規格應該係一致咯。 都是監考嗰個係其中一個重要考慮啦。嗱，我見到咧，尋日嗰個安排咧就話，如果一啲考生當日先至確診或者列為密切接觸者咧，就要喺六點半之前啦，當日六點半之前啦，就要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啦，同埋自己打電話要打去一個考生抗疫的士熱線嘅咁。我想知道，因為我見到有一啲教育界人士都關心啊，即係究竟譬如呢啲熱線有冇足夠嘅人手係接呢啲考生嘅來電咧？要用到抗疫的士係直接車啲考生係要去呢個特別考場嘅時候，係咪又安排得好咧？啲考生係咪又可能等好耐啊？未必趕得切入去啊？咁有好多唔同呢啲憂慮嘅。但我想知呢個係咪教育局負責，未必係考評局負責？你聽到呢一啲意見又點樣去即係同啲考生啊解釋下，或者教育界人士解釋下咧？ 嗱，如果係我哋嘅公開熱線咧，就即係話通知我哋嘅同事啦，咁就咩同學係染疫啦，或者係或者是需要隔離啦，咁要去嘅時候，咁我哋要準備考卷俾佢啦。咁所以呢啲咧就係考務嗰個方面咧，就主要同我哋聯絡啦。咁我哋譬如話收到邊位同學係去緊啊，咁我哋會準備即係同竹篙灣嗰邊聯絡啦。有一位考生編號幾多嘅同學係嚟緊啊，佢將會嚟到，咁就安排佢去邊間房度考試。咁呢個嘅工作嘅聯絡咧，就係梗係我哋做啦。咁另一方面就話，如果係牽涉到的士啊，咁我哋而家就已經係希望做到一啲好啲嘅溝通啦。咁變成就係話考生 通知咗我哋之後，就聯絡的士啦，咁的士接載啦，咁就直接去考場啦。咁呢個就係一定係盡量會做到最好噶啦。 嗯，佢哋嘅擔心咧，即係話，會唔會冇人打聽到電話啊？人手上面或者啲的士又未必夠車到佢哋去啊，或者甚至有啲擔心到會唔會有人濫用個熱線，令到啲考生啊打唔通啊咁。點睇有呢啲咁嘅意見？ 即係人手我哋一定係不斷咁增聘緊噶啦。咁希望咧就話，即係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有人打電話入嚟係冇人聽，或者係等好耐都聽唔到嗰種情況咯。咁就意味的士，我諗同樣啦，就係同相關嘅部門都係溝通緊，即係希望我頭先所講嘅情況咧就差嘅唔會發生。希望盡量咧係即係同學咧打到電話，亦都適時咧係去到考場。咁至於就話有冇人會惡搞啊，使到即係濫用咗條熱線啊，咁呢樣嘢咧，我就希望就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啦，就話嗰朝早上咁緊迫嘅時候。考生如果話早上先發現咗自己係染疫或者係有呢個隔離嘅需要，咁已經係一個好，我相信係比較緊張嘅個狀況啦。咁就我都呼籲下大家啦，就話唔好濫用呢條熱線啦，即係真係嗰條熱線，我哋係主要係用緊係呢個用途嘅。咁如果其他用途嘅話咧，就唔好濫用咗條線咯。 OK， 我見話如果啲考生係因為唔同嘅情況，包括俾啲交通嘅問題而係遲咗去到竹篙灣呢個特別考場咧，會有啲酌情嘅情況俾佢哋可以係遲啲考喎。係咪咁樣啊？這個可以最遲容許幾多咧？由個酌情係。 即係呢，我哋都會計算嘅，因為咧就正常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如果考生譬如話一個考場咁樣，譬如話遇到有一啲大規模嘅延誤啊，咁、那個考場嘅中心嘅主管咧都可以有少少酌情可以遲開始嘅，咁然後如果真係延遲好多嘅話，咁亦都可以同我哋商討嘅。咁所以咧就話今次我哋睇到整個嗰、那個安排咧，其實係都係可以講係繁複嘅。咁你可以想象到個考生就係話佢早上知道，咁就即刻攞行李，即刻要叫車，然之後去到嗰、那個竹篙灣，咁然之後就要做少少啦，嚇，即係好少嘅手續，咁就去考。咁、那個過程裡面咧就可能會有延誤嘅。咁但係即係我哋相信整個在情理之中啦，即係話我哋都理解。譬如話係整件事，佢係做曬所有嘅嘢，而路上有啲情況係我哋預料唔到嘅。咁我諗俾少少空間，這個係應該做得到嘅。 譬如中文啊，或者英文一啲聆聽考試嗰啲因為一般係同一時間做噶嘛，呢、這個有冇得酌情去推遲？ 因為聆聽咧，因為佢十點先開始嘅，咁、okay. 所以我相信就如果考生六點半做到嘅話咧，就應該係一定趕得切嘅啦。 嗯 ，OK， 好啊。另外我就想問啊，監考頭先都提到話會有一個嘅尋日都提到一個監測系統會睇住喺特別考場。嗰啲考試嘅考生，一個獨立嘅房間考試嘅，佢哋都監考完就係用電腦去監考，係咪咁樣？ 呢個係一個我哋即係嘅方向嚟嘅。嗱，而家我哋嘅裝置都係沿呢個方向去做，咁咧就一部分嘅人咧就可以實時咁樣去用個monitor 去睇住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亦都會有少量嘅監考員咧就係可以來回啦，睇下支援下個考生嘅。咁我哋希望就最。即係嗰個接觸咧，就考生同埋考務人員嚟講咧，係可以降到最低嘅。 嗯，因為純粹諗，即係正常嘅考場係會現場有監考員係實時即係睇住啦，就唔會隔住嗰個嘅即係熒幕咁去睇啦。會唔會有機會會走漏咧？另外就係你其實一個監考員係睇住同時幾一部嘅熒幕係去監考嘅，會唔會呢、這、一個即係人手上面係點樣安排嘅？ 嗱，我哋即係首先諗啦，就係話個考生咧就話佢住一間房，咁然後咧就係考嗰間房咧係另一間嚟嘅，嗰間房係即係平時係入唔到去嘅。 即係考嗰個房係平時入唔到去嘅，鎖住 係啦，係嘅，佢住一間房，考一間房嘅。咁所以咧就話考生咧，如果就即係冇機會即係帶到嘅嘢入去嘅。咁同時咧，就話我哋已經考量過，即係話用個攝影機嘅角度啊，或者係嗰個實時監測嗰個角度啊，係會盡量即係全面可以睇到個考生嗰個整個即係考試個過程裡面咧，喺間房裡面就係進行嘅種種活動嘅。咁如果佢有需要，譬如話要去洗手間啊，咁佢可以示意嘅。咁我哋同事會留意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一路而家睇緊嘅話咧，都係希望就係話一個一個屏幕啦，大概睇嘅考生嘅人數咧，都係十零個咯。咁我估即係比起一個市場嚟講咧， 呢種咁嘅覆蓋率咧係唔算低嘅。咁而且咧就話來回咧，我哋仲預算咧仲有少量嘅監批人員咧可以支援嘅。咁我相信都應該係穩當。舊年咧我哋都用過呢種方法，咁效果都係好嘅。 嗯，即係一個人就係睇十個考生到透過個熒幕。十零个咁样 ，OK。另外，我上次咧，我见到你哋话监考员咧话，可能都倾向或者呼吁啲新冠患者，有即系康复翻啦，嗰啲嘅合资格人士系做监考员。而家系预几多系呢一批人士嚟嘅？如果唔够啦，即系呢啲康复者未必够啦，咁点处理啊？又 哦，康复者只系我哋其中一个考虑啫，即系话即系如果大家即系个印象里面啦，如果康复者佢哋始终咧就系话有抗体啦，或者系比较。再入去做咧，就可能會比其他人咧就係、是、稍好啲咁樣。咁其實我哋唔係話即係將我哋嗰個限制咧，就係罩咗喺呢度嘅，就係話覺得淨係呢啲康復者，我哋先考慮咯嚇。 會有幾多咧？預計譬如如果係部分康復者嘅， 即係我諗你講康復者有預計有幾多啊？ 康復者幾多係可以做監考員啊？你哋預計 呢個好在乎就係有幾多人嚟報名咯嚇。 因為我見有啲嘅講法係話啊，會唔會可能硬性要求一啲學校派指定數目嘅老師去竹篙灣嗰度做監考呢？如果到時竹篙灣嗰度係揾唔夠一啲嘅監考員嘅時候，呢一個係有冇諗過㗎？ 呢個我哋就暫時咧就冇咁嘅計劃嘅。咁但係當然就話我哋會明白啦。譬如話，即係有啲學校佢譬如話，如果佢有考生係喺個市場入面，咁我哋梗係都會呼籲下佢啦，係嘛？咁或者係有啲之前有一啲機構啦，咁佢哋好支持我哋喺竹篙灣入面去搞一個俾呢個染疫啊或者隔離考生嘅一個市場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呢啲機構啦都能夠提供嘅支援啦。但整體嚟講咧，我哋希望成個學校嘅社群咧。即係對呢件事咧係投入少少，咁因為咧就始終就係呢個一個好唔容易嘅事，咁而且我亦都係聽到公眾覺得係可以支援呢批考生，咁我哋咧先至同唔同嘅機構啦一齊去傾，唔同部門一齊去合作，咁然之後做到出嚟。咁當然成件事而家嗰個基本嘅硬件啦，或者一啲措施我哋做咗出嚟，咁但係要做得到嘅話咧，都希望成個學校社群咧都可以支持咯。 嗯，嗱我見咧尋日就講話如果啲考生係即係資格啦，即係佢可能係陽性咗，要去竹篙灣嗰度考嘅，諗住去就話即係仍然係舉手不回，就唔可以話咧係應考咗之後咧先至話，我唔考啦，唔喺竹篙灣考啦，就用翻一個成績評估嘅方法。所謂應考咗之後嗰條線其實點截嘅？即係佢入咗市場計啊，定係睇一份卷計，定佢喺個車嘅途中，如果佢真係突然間個病情再惡化，覺得都係唔好啦，我轉翻申請做評估啦，咁又得唔得嘅咧？ 嗱，我哋基本嘅諗法啦，就係話嗱，考生咧。佢打電話或者係即係較早嘅時候入咗嚟，咁佢入嚟就預咗佢考啦。咁但係嚟到嘅時候，如果佢譬如話有個過程嘅隔離嘅過程，如果有幾日咁樣，咁有啲日子裡面個病情可能比較差啲嘅時候，佢話我冇辦法應考啦。咁嗰日我做評估，咁我哋覺得可以咯。咁但係就話如果佢係決定咗考試，而且開考啦，然之後話我唔做啦。咁呢個咧，我就覺得要喺嗰個位置要褪翻出嚟話，我做翻評估啦。呢、這個我咁就覺得唔得啦。 但我個問題係佢哋開，譬如我去第一日佢陽性咗，跟住我打電話就決定話入嚟考啦。但係中間有過程噶嘛，喺佢去打電話去到真係考嗰個過程中間係有過程噶嘛。呢段時間如果佢先至話我唔好啦，我都係做翻評估，有得唔得嘅咧？ 你係講緊就係話喺嗰啲日子之間，定係一個考 同一日之間，同一日之間。 如果去到嗰個情況，就真係佢係病嘅，係唔舒服嘅，考下個過程唔舒服，唔可以再做落去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呢類我哋即係一向我哋都有嗰個評估嘅，譬如話佢做咗一份卷，咁然之後第二份、第三份做唔到，咁我哋就可以用其中嗰、那個做咗嗰份卷咧。佢可以再 project 翻佢嗰個成份卷個成個 subject 嗰、那個成個科目嗰個分數嘅，呢、這個係有嘅。 咁啊，視乎病情係嘛咁 啊？係啊，我覺得係即係呢種係我覺得比較合情理啲啦。譬如話你係考咗一卷，然之後跟住體力冇辦法再支持再做落去，咁呢個係我哋有機制做嘅。 OK， 另外我想知啦，因為始終竹篙灣而家你呢個係社區隔離設施，又正做一個考場啦，而入邊亦都有確診者啦，醫療團隊嘅支援係點樣㗎？ 這個就要我哋同營地嗰個聯絡過噶啦，咁我哋都去睇過嘅，咁佢唔同嘅區都有一啲支援站喺度嘅，咁呢個我哋有信心嘅。 嗯，即係都有一啲嘅醫護人員喺度睇住啲確診嘅人士咁樣嘅。 係係。 好啊。另外咧，我就想問翻咧，校內即係一般考場嗰個安排，就話如果喺考期之內咧，即使係校內嘅市場有陽性個案，就同場嘅人都唔會被視為密切接觸者嘅。咁就話學校消毒之後咧，繼續可以做一個市場嘅咁。係。呢個安排係點解？因為我見即係 Omicron 嗰個傳播力都強啦，咁咁即係有人確診咗都做翻一個市場嗰個嘅安全性有幾高啊？ 呢個係我哋所講嘅一般情況咧，亦都係我哋同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嗰、那個溝通所得到嘅一啲資料嚟嘅。咁、就上個咧個禮拜一個會議裏面咧，我哋就傾過呢件事。咁得到呢個確認咧，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有咁嘅判斷咯。咁就但係當然就話一個具體個案咧，即係。我哋一定會向佢申報嘅。如果一個場地入面出現咗一種情況，咁、但係我哋所講一般嘅情況唔會，咁但係咧就話一定會俾佢作一個最終嘅一個意見嘅。 嗯，另外我見就話，如果即係啲考生啦，即係一般嗰啲，如果佢係遇到一個違風強檢，可以係優先檢測，呢個係咪同其他部門係溝通咗㗎啦？ 係嘅，呢個係溝通咗㗎啦。咁呢個亦都係舊年其實都做過㗎啦。 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而迟到，即或者甚至去不到个市场呢，这个会怎么处理的？ 我们今年所以就希望尽量将个通报的时间希望可以再做早一点的。嗯。那就去年就类近的案例都是不多的。那今年如果我们再通报得再早一点的话呢，就希望是可以所有考生呢都可以向到考之前即是正式开考之前讲得到的。 嗯，但这个很理想，即是万一出现一个情况真的讲不到，你们有没有特别机制处理的？ 这个当然都是有的，我们所讲比如说对朱迟到啊，他可以讲回个情况给当时的考官知道啦，咁知道咗之后我们会有返报告啦，咁然之后我们内里面有机制呢去评估返嘅。 嗯，会不会同即係卫生部门嗰度係有夹过，话即係文凭试期间呢都尽量唔好可能喺上昼或者下昼考试之前啊，做一啲围封，会唔会有得咁夹下 呢？呢个当然唔係我哋可以控制之内啦，呢个係一个卫生防护嘅需要嚟嘅。 嗯，我见到话啲考生如果话即係赶唔到去市场，可以联络公开考试资讯中心，呢个係係咪特别安排啲人手去处理？ 呢条热线呢就有㗎啦，咁我而家就一定係会再增加人手，希望可以就係话即係喺个咁紧张嘅情况里面呢都可以听到即係大家个需要囉。 嗯，整体嚟讲我见到啲考生话四月廿号开考啦，即係寻日先安排呢个公布咧就太遲，點睇呢啲咁嘅評價啊？ 嗱，咁呢個其實就喺我哋月底嘅時候宣佈裏面咧，都已經係即係預期咗係咁噶啦。咁就係話講緊四月初嘛，咁就事實上就我哋都睇住個疫情啦，咁就覺得都係去到一個比較適當嘅位啦。因為我哋講緊，如果你講緊兩個禮拜之前，咁嗰陣時即係對個疫情大家嘅睇法未必一樣係啦。咁到咗四月初啦，亦都係我哋預期嘅時間。咁我哋都覺得亦比較有信心可以對大家講嘅時候，咁其實都係喺琴日都係四月四號咯。咁啊，即刻通知大家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麥敬生教授，多謝你同我傾到呢度。啱啱經過係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麥敬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電話有關於文憑試嗰個特別市場安排啦，又或者係特首林鄭月娥係宣布唔會參選下一屆嘅特首選舉，都可以繼續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張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主持人。 早晨，请讲。 系好多谢林郑屋企人，真系劝佢早啲翻屋企啦。 嗯， 林郑喺任内咧，真系做到香港百废待兴。由2019年嘅社会风波，到2020年嘅肺炎，全部都系由可控做到失控嘅佢，完全系佢个人嘅谂法嚟做嘅，完全系。冇话点去将件事件由可控可控失控咧，就做到可控嘅。佢调翻转，完全可控就做到失控嘅。 嗯。 咁佢上任嘅时候咧，话多啲同青年去对话，甚至仲成立咗一个青年工作组添，根本就冇做嘅。佢所讲嘅嘢全部系冇做。就算有咁嘅規劃，亦都冇去做嘅。咁、我覺得呢位特首真係，如果係公司，真係做到公司十八粒㗎啦，就咁做。 嗯，有咩期望啊？下一屆特首嗰度，如果係咁， 係對下一屆特首咧，真係吸取林鄭呢個治理咧，真係要吸取啲 教訓，例如林鄭子講嘅吸取經驗先得。 Okay, 即系唔好再系咁啦，真系。 好啊，唔该晒张生嘅，都系评价到特首林郑月娥呢五年嘅一啲表现啦。仲有冯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哦，早晨，萧乐文。 系你好，请讲。 系我听到特首咧，佢唔再连任咧。其实我翻睇翻，即系佢由上任嗰两年啦，其实都冇乜嘢。咁去到2019。咁2019咧，亦都唔係林鄭，亦都係我本人咧，開始對呢個政府咧去觀察啦，去睇啦，睇到而家，其實好似林鄭啊，佢嘅性格，其實香港大有人在。以我一個女性嚟講啦，佢真係肩負咗好多嘅責任。其實2019佢幫我哋做咗一件，我自己認為啦，係一件好好嘅事。因为佢将香港里面好多烂嘅根啊，全部抽晒出嚟。但系我哋香港人就要承受2019年大家好难过嘅日子啊，即系俾人打啊，你有正义感唔可以行出嚟咯。咁好啦，而家去到疫情啦，大家又好似顾住自己嗰啲要自由啦，又唔可以话留喺屋企啦，要你打针你又唔打啦。咁明明疫苗开始嘅时候大家都好踊跃㗎。而家大家去睇返我哋两年几啦。我每日听430呢依然听到嗰堆有好多人呢依然都未打针嗰个年龄层呢。一系就自己想打但家人唔俾。家人如果越多呢意见就越多。 嗯。 我想问大家啦，我哋而家生活咗喺呢个香港呢个城市，大家成日都话对外又出唔到关，对内又通唔到关，其实好多嘢都系自己我揾嚟 嘅 啫。 OK， 好啊，唔该晒冯女士嘅咁。嗱，对于头先讲到有关于考试嘅安排同埋特首嚟紧个选举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一嘅。 任多项未完成嘅重大政策，例如北部都会区同埋明日大屿等等。信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访问了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丽泰，他表示目前未有人报名参选，难以评论最后有多少人参选，但他期望曾经参与本届政府一些较长线计划的人参选，因为能够令到计划延续下去，如果两个人报名大家就有得拣。新思维议员狄志远希望今届特首选举有竞争，质疑一个人选举只是走过场，市民觉得事不关己，会削弱当选者施政的说服力。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对林郑月娥不连任不敢意外，他说甚至可以说是明智之举。他说林郑月娥任内两场重大危机，包括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导致香港和国家付出沉重代价。林郑月娥不参选可以腾出空间，比中央组建更有勇气，对中央忠诚和果断的特区领导班子。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逐渐缓和，教育局和考评局昨日宣布，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会如期在今个月22日开考，并且在7月20日放榜，会第一次在竹篙湾隔离设施为阳性的考生设立特别市场，并且容许健康状况许可的确诊考生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的考生在当中应考。有关的考生需要在考试当日朝早6:30之前向考评局申请，并且致电考生抗疫的士热线，安排点对点接送到竹篙湾应考。这条的市场最多可以应付到大约1000个考生。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31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90名患者离世，死亡人数突破8000，但亦都系个几月以嚟第一次回落到双位数。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表示，虽然确诊数字下降，但仍然喺高位，社区仍然有大量个案，呼吁市民要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积极做快测。有医生表示，相信死亡率短时间内仍然维持较高水平，认为确诊数字要跌到三位数，才可以有较大的限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你想要咩礼物啊？ 嗯，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但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簿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2022年4月5日，林郑月娥宣布不连任，指家庭是唯一考虑。 文凭试如期4月22日开考，竹篙湾检疫中心设立特别市场。 新增3138宗确诊，再多90名患者离世。 乌克兰布查镇发现400具尸体，拜登形容普京是战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2啊，中学文凭试咧就话预期笔试会喺4月22号开考啦。咁嗱，原本咧就系话如果啲确诊咧或者检疫嘅考生咧都系唔可以去一般嘅考场嗰度系考嘅，就话只能够咧系申请一个成绩评估。咁但系有个限制，因为嗰个最高嗰个级别都系攞到第五级嘅啫。咁而家最新嗰个讲法咧安排咧就系话可以喺考试嗰日，如果朝早先知道系确诊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嘅话咧，就可以喺嗰日嘅朝早6:00至6:30系打电话去到考评局嘅公开考试资讯中心啦，同时亦都要打埋一个嘅考生抗疫的士热线，咁就会当局会安排一啲抗疫的士咧，系直接咧车个考生咧系去竹篙湾嗰个嘅特别考场嗰度咧系应考，咁啊交通费用咧系全免，亦都系话唔可以搭其他交通工具啊，或者屋企人车你去咧都系唔得嘅。咁就话如果因为交通问题而迟到嘅话，考评局都会有一啲嘅酌情延后开考嘅时间。咁亦都话如果考生入住咗竹篙湾之后，可以因應自己每日嗰個考試日嗰個身體情況啦，咁再決定究竟係繼續喺一個特別考場考啊，定係用一個嘅申請一個成績評估去處理嘅。你又點睇咧？今次有一個嘅特別嘅做法，俾一啲確診嘅考生都可以考中學文憑試。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啊，有學有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吴宝成，点睇今次教育局同考评局嘅公布就话可以首先系如期开考先啦，第二就系一个特别嘅考场俾一啲确诊同埋一啲密切接触嘅考生都可以考试嘅，点睇今次呢个安排咧？ 我谂整体个安排我满意嘅。嗱，第一就系确定咗开考嘅日期同埋嗰个安排，让同学咧可以放心，因为之前咧好多不确定性影响咗佢哋温书嗰个状况啦。咁而家都大致落实咗里面嘅安排嘅，咁同学可以专心温书啦。咁第二就系让同学确诊或者系需要隔离，佢多一个选择去竹篙湾应考咧。咁我諗好重要嘅，個重要性就係佢係可以選擇，就唔係話一定冇得考或者一定要考。咁同學可以按住自己嘅狀況，我諗係符合部分同學嘅利益嘅，因為之前講過啦，例如佢覺得自己個成績好理想嘅，咁狀況亦都唔差嘅，咁以前係冇得考啦，亦都唔能夠攞到升啦，咁而家喺可以應考嘅情況下，可以用翻自己嘅能力去攞翻一啲升，咁對於部分同學嚟講，最高可以攞到5星星，咁對同學嚟講可以利用自己實力去考，我諗佢哋係同埋最重要就是佢可以按住自己能力，按住自己嘅狀況去做一個安排。今日可能唔舒服，佢可以唔考。咁但之後佢狀況好翻啲，身體理想啲，又可以考翻。咁我諗呢一個彈性令到同學咧都係滿意嘅。 時間上面咧，今次公布嘅時間有啲考生就話太遲嘅，但你自己點睇咧？整體上， 我諗好難。好早去定呢個係現況嚟嘅，因為之前嗰個情況就係人數多啦，嗰個感染人數同埋嗰個隔離安排，我諗好難處理嘅。其實去到呢一刻咧，都好多未知 事，例如到時嗰個人數有幾多啦，嗰啲房間夠唔夠啦？咁我諗如果嗰陣時講緊超過10,000宗個案每一日嘅話咧，其實我諗教育局、考評局做唔到呢個安排嘅。咁所以你問我，我覺得都已經係幾即係算係快，或者喺佢能力之下咧，最盡早去做一個即係安排俾同學去安心。 嗯，昨日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都形容即是考生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啦。咁你自己即是预计考生在今次安排之后整个心态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啦？今次的安排又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即是讲得再清楚一点，或者再完善一点，有些改善空间呢？ 我諗大部分同學可以安心嘅，咁正如我頭先所講，佢落實咗個安排，咁但係有地方係仲需要做得好啲，或者有部分人呢可能都仲係受影響嘅。第一就係自修生啦，咁如果我真係考唔到嘅話，其實自修生係冇得用成績評估去評估返個成績嘅。咁你自修生當然係去年嗰一科成績理想先會再重考啦，咁所以自修生係其中一個問題。第二個就係一啲有特別教育需要嘅，即係我哋話啲 SEN 學生咧，其實佢本身有一啲特別嘅安排，例如加時啊，或者可以用一啲特別嘅儀器去幫助佢去考試。咁琴日我聽咧就好似冇特別安排俾呢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咯。咁第三就係、如果佢真係當日朝頭早先至快測嘅時候係陽性嘅。其實我自己都擔心咧，第一打唔打到條熱線啦，第二就係打到之後究竟安排個的士個時間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啦？咁呢啲我諗同學可能都仲係會緊張個安排嘅，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佢可以做嘅，例如佢快測會唔會？即係如果佢覺得唔舒服，或者佢考緊試嘅時候覺得周邊有啲人咳啊，有機會受到感染，佢可能唔應該嗰一朝先至去 check 啊，佢可能夜晚已經 check 定先，早啲留意自己身體狀況。如果唔係，你可以想象到嘅，佢可能六點幾起身 check 完之後先發覺有問題，到時再諗究竟我考唔考，再執埋啲物資去考試咧，其實肯定係好緊張，同埋個時間未必做到嘅。咁呢啲都係仲係需要改善嘅地方。 嗯，頭先話到自修生咧，即係原本係即係。不可以用一个成绩评估去做啦，咁但系今次有一个特别考场，咪正正就系俾咗一个更加好嘅安排佢哋，可唔可以咁讲？ 系，但系佢仍然有啲同学可能真系身体状况系唔理想嘅，咁所以可以帮到佢啦。咁部分嘅情况，但系如果我真系感染咗，好唔舒服，仍然考唔到嘅话咧，咁仍然都冇一个安排可以评估到成绩咯。 嗯，整体嚟讲，因为用成绩评估就有个限制，最高只可以攞到5级啊嘛。你估计无论自修生又好，或者其他考生又好，系咪都会倾向就算确诊咗，都会系去一个特别考场咧？ 我覺得去特別考場人數反而唔係好多啊。咁通常第一就係佢個狀況要係理想可以考到啦。第二就係佢覺得自己考完之後咧係比校內成績評估係理想嘅。咁第一就係佢覺得自己成績係好啦。第二就係佢應該係屬於嗰種考生係校內成績未必係好好嘅。佢自己覺得喺呢一段 study break 裡面咧可以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咁佢先會覺得去考試係較為有利咯。咁所以另一樣嘢。可能學生都要做定先嘅，就係、是先問定學校老師或者評估定自己嘅成績，大約嗰、那個DSE 如果用成績評估咧，大約幾多分？咁例如佢校內表現同埋以往呢啲師兄師姐咧喺公開試嘅表現，大約有一個心理即係有個譜啊，大約知道幾多分？咁到時佢真係確診嘅時候，都有個根據，究竟我去定唔去咯？ 嗯，SEN 嗰啲考生，即係嗰啲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考生，今次就就算你確診啦，都唔能夠安排特別市場嘅，這個是不是真的沒得安排到呢？你覺得有沒有方法做到呢？ 這個我知道很難的，因為每一個學生他有個別的需要，無論是他加時的時間，甚至乎他有些特別的儀器要做的，例如有些同學他寫得沒那麼理想，需要用一些語音系統，要有特別的設備、特別的電腦，你臨時去做找不到，或者不適合他的一些器具，其實他都未必可以應用到的。那我想這個是較難去處理咯，所以我想特別考生可能唯有用一個叫做成績評估去評估成績。我想確實是當中較難去處理，不過我想顧及大部分學生的需要咧，都今次嘅安排都系滿意嘅。 嗯，整體咧就多咗呢一個嘅特別市場嘅安排，就係、是、如果一啲確診咗或者係成為咗密切接觸者嘅考生，可以係選擇去做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除咗頭先話啊，可能早一晚做一啲嘅快速檢測先，咁仲有啲咩建議俾啲考生咧？ 哦，或者可以有一个清单啦、啊。举个例，如果你真系需要去考试嘅时候，要准备啲咩物资？因为你入到去咧，都系一个长时间，中间可能经历好多唔同嘅一啲科目嘅考试。咁你一啲温书准备嘅物资啊、电脑啊、笔记啊，其实如果你早啲有个清单，知道我需要去嘅时候，有啲咩要去带咧，咁到时都唔使咁紧张。第二就系、是、其实而家咧，某个程度上好似将个判断、那个责任啦，俾咗学生嘅。咁、所以时时刻刻要了解自己嘅状况，喺咁嘅情况下，我发挥得几多咧？咁我谂呢个评估咧，可能都要喺即系唔舒服之前咧，要做定先嘅。咁再加埋头先讲，可能做定多几次快测，就唔好话当日朝头早先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呢啲都系我哋嘅一啲评估咯，一啲建议咯。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是、我自己觉得咧，有一个考试嘅安排大致落实嘅。咁之前同学仲有好多担心。諗呢樣諗嗰樣，究竟點樣安排呢？咁我覺得應該要收拾心情去做一個最好嘅準備。咁呢個係輔導上面嘅角度嘅建議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寶成，多謝你。吳寶成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嚟嘅。咁啊，講到關於22號啊，今個月22號如期開校呢一個綜合文憑試，同埋萬一真係確診啊，或者成為密切接觸者，都有一個選擇，就是、去一個特別考場喺竹篙灣嗰度嘅。你又點睇18723呢？18723-11，休息一陣。 哎呀，我错过了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的直播添。 定啲嚟，错过咗直播都可以有不同方法去听翻嘅。 例如呢， 例如有啲可以喺 podcast 度下载收听，又或者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喺呢个网页入面按自己嘅兴趣慢慢揀嚟重温。 咁学生放假喺屋企咪大把嘢听咯。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早前就是呼吁大家一起参与这个全民快测的，就是今个礼拜五即8号起一连三日是有一个全民自愿快速检测，呼吁大家在三日内每日做一次快速检测，并且规定如果你是阳性的话就24小时内情报，不过就说不是禁足，不是限住你是不准出去外面的，只是说建议大家出去的时候都是用政府在防疫服务包里面派那些 KN95 口罩等等。你又怎睇呢一個嘅全民快測咧？18723-11，18723-11，喺嗰啲防疫服務包方面，你又收到未咧？又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喎。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羅文哥你好。 早晨梁希，可唔可以講下點睇今次一連三日嘅呢個全民快測咧？喺時機上同埋成個安排方面，你點睇啊？呢個？ 最理想固然咧就係一個強制性嘅全民快測啦，咁就可以好有效咁去斷絕咗而家嘅呢個傳播鏈。但係而家既然政府係講咗係一個非強制嘅話咧，咁我哋就應該喺呢個基礎上面諗下點可以做到最好同埋有效咁係令到更加多人願意去參與啦，同埋能夠斷絕到即係而家呢個咁嘅傳播鏈。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咧，首先第一，我哋必須要解決大家心裏邊嘅一個心魔。或者一直好關心一個問題，就係係咪確咗診一定係要捉去隔離設施呢？咁事實上呢，自從內地嘅專家組嚟咗香港之後呢，其實係有五個分層治療嘛，其中好緊要嘅我哋要留意嘅就係無症狀者，甚至係有一啲好輕症狀者係可以喺居家嗰度去隔離嘅。咁而政府我所了解嘅而家都係咁做緊，咁所以政府係需要同大家去講，就係若然大家係做咗快速檢測情報咗之後係無症狀嘅，係可以喺居家嗰度隔離，等大家去知道其實係有呢個選項。如果唔係嘅時候，大家根本係唔會去上報自己嘅陽性，話呢個係第一。其次就係亦都要俾到適當嘅誘因啦，即係軟嘅手段，同埋其次就係硬嘅手段先至可以做得到啦。咁誘因嚟講法咧，就事實上而家咧政府就係話，若然你係確診咗啦，康復咗之後咧，未來嗰半年會俾到10次嘅中醫治療你。但是现在所谓的康复治疗其实是约不到的，因为全香港有18区，然后18区就每个区有一个中医诊所，而没有一个电话是统一是可以打就可以约的，是要打18次的电话反复去打，但到最后都是 book 不到，个原因就因为全部都 book 爆了。所以呢个诱因就是要除了中医之外呢，西医诊所都可以 book， 还有就是要推动公私营合作，即是话呢政府是俾到一啲現金券，你去到唔同嘅私家診所都可以用得到呢10次嘅診療，咁人哋先至會有啲誘因啦。咁但係硬手段都係必須要做得到，就係 要用好我哋疫苗通行证嘅呢个科技。 嗯， 因为呢如果冇做检测同埋冇申报嘅时候呢，你个疫苗通行证就会无效嘅话呢，大家先至会有呢一个压力去做。嗱，呢个亦都唔算系强制性喎，即系我哋諗返转头，其实我哋打三针呢个都唔系强制性㗎。但系如果你唔打足针数嘅话呢，你个疫苗通行证随之亦都会系影响㗎嘛，令到你出行不方便嘛。咁，所以呢个系要做好嘅，我哋认为就系，是，系软硬都要做。咁但系咧，就希望系啦，能够尽量推动多啲市民去参与。 OK， 头先你提到话阳性嘅话咧，都可以考虑系居家隔离啦。呢，这个其实有冇同政府去倾过？因为见到同时有啲专家或者立法会议员都提到话，始终喺屋企做一个隔离，屋企人又喺度噶嘛。就算如果你感染咗嘅话，有机会都会有传播嘅风险噶。点睇呢个讲法咧？ 啊，所以你讲得好啱。是有條件的，首先呢就是要屋企的條件是許可啦，即是你的環境是許可啦，還有你是無症狀啦。咁若然呢有一些同事就是譬如我不想傳染到屋企人，咁梗係就要分開啦，即係如果佢係未確診嘅話，咁但係呢如果條件許可，喺科學上喺居家隔離係 OK 嘅話呢，係應該俾到一個咁嘅選項，如果唔係嘅話呢，大家都係唔會呈報㗎喎。 嗯，咁可能就要涉及到一啲卫生方面或者相关嘅人员，就要上去间屋嗰度睇下，系咪真系适合咗隔离，系咪有啲咁嘅步骤要？ 啊，首先第一，我觉得政府系要解释清楚乜嘢条件系可以，乜嘢情况之下系可以居家隔离。其次就系啦，冇错啦，就系，事实上就未必系需要上去嘅，因为佢睇个地址亦都系喺政府有图迹啦，都会知道究竟系咪可以啦，有几多间房啦，咁所以只要技術上可行，同埋現實上屋企嗰啲人數啊、條件都可行嘅話咧，係俾到一個選項佢哋。固然亦都係要考慮埋呢個感染傳染嘅風險啦。咁而事實上而家佢哋都係咁行緊嘅。咁佢可能要同大家講清楚乜嘢情況底下係可以居家隔離啦。咁係啦，同埋我哋都認為咧，頭先講開疫苗通行證方面咧，我哋都留意到一個現象，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多地方咧，哇，好多人撈埋一齊嚟去玩啊！即係譬如話你喺迪欣湖啊，或者喺西貢啊，喂，好多人嘅、哦。咁嗰啲地方嘅特點係咩咧？你見到好多人撈埋一齊玩，除曬罩，玩飛碟，嗰、那個共通點就係三不要嘅，就係你唔使疫苗通行證嘅，你唔使安心出行嘅，亦都唔使關閉處所嘅。咁而家全部谷晒落去啦，好理想地，我哋政府就希望就呼吁市民唔好出去，但係现实地已经经过两年嘅防疫抗疫嘅社交距离嘅措施之后呢，我哋係有抗疫疲劳，呢个係必然係会有，咁所以我哋必须要諗下点去解决呢个问题，所以適度放宽社交距离係有必要，咁但係要科学同埋有序咁去做，咁点可以科学有序咁去做呢？就是用好我哋嘅疫苗通行证，因为咧，若然我哋更加多嘅处所系需要大家打足两针、三针嘅话咧，咁系理想嘅。咁你入去呢啲处所嘅时候咧，你形成咗一个系一个疫苗嘅屏障。譬如话，我哋之前好多嗰啲专家都话，如果香港要打赢呢个疫症嘅时候，就要95%-99% 嘅人口打咗针，你就会赢啦。咁但系而家事实上打咗三针嘅人口系三成都唔夠，得20%+嘅啫嘛。咁但係若然我哋好好去應用呢個疫苗通行證嘅話咧，你入到個處所係100%都係打咗疫苗嘅，咁樣你哋個感染風險會好低。咁其次咧，我哋就可以攞到一個平衡點，係、okay. 啊，就係、是、全面開放同埋或者係全面去封城，攞到一個中間點，就係、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去活動。咁但係咧，亦都係唔使封城。 好，嗱，梁希啊，一阵转头翻嚟再揾你再倾多阵啦，因为我见你外佣嗰、那个即系嚟香港咧，都有一啲嘅建议，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减少到嗰个熔断机制嘅影响啦，同埋对于全民而家快测咧嗰个即系究竟几多人参与咧，我都想揾你再讲多阵，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好嘛？好， 唔该晒你， 好，啱啱倾过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希，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话：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会有几多人参选，现时无法评估，但系咪会喺一人模式下进行，亦都有呢一个可能。因为喺新选举制度下，要喺选委会各界别攞到15个提名，难度好高。他個人認為，如果選舉有多些人參選是好事，

有關於政府呼籲星期五起一連三日做一個全民快測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電話旁邊繼續有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梁希。剛才都講到這個全民快測，你自己剛才都提到可能有些誘因是更加吸引人去做的，但是你自己預計整個計劃會有多少人會去做，還有現在有些講法都說陰性結果其實就不需要呈報，陽性才要在個系統那裡呈報到的嘛。會不會整體統計來說都很難說做到一個了解整個社會感染的人數呢？因為你陰性根本你不報的時候都不知道多少人做了，這有些這樣的說法的，怎麼 看呢？所以我覺得呢，政府要越多誘因才會越多市民去參與，否則如果是跟現在一樣的話呢，那個結果或者參與的人次或人數呢都會沒什麼分別，我們不會見到哇那幾天突然間多了很多確診。所以很重要，政府要宣傳好就是那個誘因，咁同埋亦都要宣傳好如果全民快測嘅時候對市民嘅好處，我似乎呢兩方面都見唔到佢哋有一個好強好大嘅宣傳。 估計最終幾多人會響應個措施呢？ 這個真係唔知道啊，只能夠講嘅就係如果冇誘因嘅時候就會同而家差唔多囉。係啦。 我見外佣嚟香港都想同大家講下，因為你係咪留意到嗰個供應嘅情況，同埋都我見你有個建議嘅，就話睇下可唔可以有個計劃啦，就係啲外佣嚟香港之前咧，就先喺自己嚟嗰個地方做一個隔離嘅。這個諗法係點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好嘅，其實呢段時間我哋收到唔少嘅求助啊，就係無論業界啦，或者係嗰啲做僱主嘅嗰啲苦主都同我哋去求助。好多時候佢哋就係由2020年疫情開始呢到而家兩年呢都請唔到外佣，佢哋一直喺度排隊，由隊尾排到去隊頭，跟住突然間呢就熔斷咗啦，又去到隊尾，去到隊頭又再熔斷，反覆咁好多次，搞到而家都請唔到。咁因此我哋就覺得呢，我哋需要諗下點去解決呢個問題，否則我哋所見到嘅嗰啲外佣嘅人工，而家講緊話以萬萬聲咁去計啊，然之後不斷去跳工啊，然之後咧好高薪請完翻嚟之後咧，佢都唔肯做嘢，呢啲問題咧都要由個源頭去解決，而唔係係咁去罰佢哋。個源頭係乜嘢？就係嗰個供應唔夠啊嘛。點解供應唔夠咧？就係因為佢不斷喺度熔斷啊嘛。嗱，而家嚟緊香港嘅外佣有近10,000個。咁而呢10,000個若然你不斷去熔斷嘅話咧，你兩年都嚟唔齊嘅喎。咁所以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就要參考新加坡。新加坡就係咧嗰啲外佣喺當地，譬如話菲律賓先隔離14日，跟住咧就上機，跟住去到當地，即係新加坡再隔離7日，先至係可以去到僱主嘅屋企嘅。咁啊好好啦，因為咧佢哋實行咗呢個方法之後咧，基本上就冇咗熔斷，因為佢要確診喺當地，譬如菲律賓已經係確診咗。咁嘅好處係乜嘢咧？除咗係可以好順暢咁嗰啲外佣可以去得到新加坡之外咧，仲要減輕咗，大大減輕咗佢哋當地嘅醫療成本同埋負擔啊！因為其實事實上，如果佢哋係去到當地，譬如話嚟到我哋香港先至確診，咁樣嘅話，我哋係爭緊病床、爭緊資源嘅。你要諗下，譬如話而家係10,000個過嚟香港。佢哋喺新加坡咧，佢哋有5% 喺當地係會發病嘅，咁即係嚟到香港會有500個人去發病，咁同我哋去爭嘅病床就有起碼500張啦。咁然之後咧，亦都會不斷咁去熔斷啊。咁所以最理想嘅就係喺當地先做一個14天嘅隔離嘅。 但我想知道，譬如個隔離費用，你自己建議係邊個俾啦？同埋喺當地，點解唔一早我哋即係其實疫情咁耐，點解唔喺當地要做一啲咁嘅隔離嘅設施，或者酒店先隔離咗啲外佣，先再翻嚟做即係嚟到香港咧？那個原因係咪就係監管嘅質素咧？喺當地做隔離，點樣可以確保嘅質素係嚴格監管，係真係做好曬啲隔離咧？這個係咪都係考慮之一咧？又， 你講得真係好好嗱，費用咧就嗱，我哋睇一睇新加坡係點做嘅。是有兩條路的，就是如果你個僱主願意去俾呢個費用的話咧，咁就係完全好似頭先我哋咁講，係一個安全引進嘅計劃嚟嘅。咁到時咧就會係先喺嗰邊隔離14天，上飛機，然之後嚟到香港再7天。咁如果你願意去俾呢個費用咧，係大概10,000元 extra 嘅，咁你就可以好即係順暢咁樣喺如期咁樣就可以接到個外佣姐姐啦。咁但如果你唔願意俾呢個費用冇問題嘅，咁就好似而家香港咁做法啦，咁你就直接就去到香港嗰度隔離7天啦。但有機會呢，你嗰個航班呢係因為前面嗰幾次係不斷咁去確診，不斷咁去熔斷係嚟唔到㗎喎，咁所以係有個選擇喺度嚟嘅。咁所以係好好好嘅，係純粹係俾多一個選項我哋香港嘅市民。 咁至於你話點解之前唔做？我又覺得好簡單，就係我哋不嬲，我哋政府都係去到壓力好大，係俾人鬧，有議員去鬧，有媒體去鬧，佢先至會去做噶啦。咁至於你話管理質素，咁新加坡嘅做法就係佢哋自己新加坡喺當地嗰度做管理嘅。咁所以係我哋就可以確保到嗰個質量啦，同埋嗰個硬件嘅設施都係理想㗎啦。 OK， 整體嚟講，而家你覺得檢疫酒店喺香港俾外佣嗰啲檢疫酒店嘅房間數目夠唔夠，或者要再增加幾多咧？ 哦，而家喺香港有四間外佣嘅檢疫酒店，得1641間嘅啫。咁但係咧，而家講緊話嚟緊香港係有10000人喎，咁肯定係唔夠㗎啦。咁所以係必須要增加嘅呢方面係，而家係講1000几张床喎，但係有10000个人嚟緊喎，所以係唔夠。咁同埋你每一次一熔斷嘅時候咧，你又重新再 book 過㗎。你機票重新再 book， 你呢啲咁嘅檢疫嘅酒店又要重新再 book， 非常之折騰。 OK， 好啊，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曬你， 好，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啊，講到有關於熔斷機制啦，同埋外佣嚟香港嗰個嘅情況，佢就有個建議嘅，就話啲外佣嚟香港之前咧，先喺佢自己嚟嘅地方或者國家咧，係做一個隔離先嘅，咁啊減少熔斷機制可能引起嘅一啲影響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一林女士打上嚟，早晨。 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你好。 听到 ，请讲。 咁我觉得咧，就政府推行呢、這个快测，全民快测，其实都系失败。我见我啲朋友咧收晒啦，佢哋咧就话：，我都唔做啦，做嚟做乜啫？我又唔使翻工，又唔使攞息。 即系收晒个服务包系嘛？ 系啊，收咗噶啦。依家都我啲亲戚啊，即系住公屋嗰啲，我哋住私下嗰啲未收到。 Okay. 我哋住私下未啊，公屋嗰啲收晒。咁、我又问我啲老亲戚啦，喂啊婆婆，你好做咯、啊？星期五、星期日、六日，我上嚟帮你做。佢话唔好啊，唔好搞我啊，捉地，我冇事。有时睇医生啦，有睇咗医生确诊咪确诊咯，即系都唔愿做。 即係佢哋抗拒篤個鼻，定係覺得確診冇意思冇問題咧？ 係啦，有咩好篤啊？咁我話我幫你去，我上嚟同你啲，即係有啲親戚老嘅親戚，我上嚟幫你。佢都話唔好啊，你唔好搞我啦。而家街好危險啊，你唔好周圍走啊，咁啊叫我啦，咁都好有心。好啦，其實咧就係、是、咧，我認為咧，我哋咧應該喺個復活節喺15、16、17、18，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四日係一個公眾假期，因為都冇街去啦，又限做。即係我哋嘅，不如就全民檢測，禁足令，咁啊做咗佢咯。你記唔記得2月1日個農曆年？2月1日、2日、3日，初一、初二、初三。如果我哋夾多個初四、初四、初五、初六呢6日，咁啊真係啲好你夾整埋年初四都係放假，做個全民檢測，全民禁足。咁我諗我哋咧就唔會咁大風波咯。 不過呢個都好多考慮嘅，又涉及到即係經濟情況啦，大家翻工同埋政府都話未係時候呢、這個咯。 係啊，2020年咪強檢嘅，要我哋自愿嘅自用檢查，有好多個 centre 嘅。咁咧去到好多個 centre 咧，我自己附近嗰個 centre 咧就話，人手唔係人手不足啊，人手有啊，係人去少啊，就收咗19個 centre， 唔知你記唔記得啦？即係無啦啦咧就，人都唔都啲人都唔踴躍，得100多萬，咁啊有一半嘅 centre 就 cut 咗去，唔係冇人翻工喎，係冇人去做啫、因為我啲朋友都唔做嘅，嗰陣時2020年啦，自願奉係自願嘅咧，我覺得香港市民或者就即係冇乜誘因啊，又冇乜唔關佢事啊。又 咪 大病啊，咁咪冇事 咯。Okay， 所以都系觉得强制可能会做得好啲。头先佢提到话可唔可以做一个禁足式嘅全民检测咧？呢个林女士嘅睇法，再张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系啊，咁咧就我讲咧，阿林太咧，我就好赞赏佢啊。虽然好多评语咧对佢咧就好坏，因为咧嗱，起码我哋普通通一个市民，60岁以上就可以有2元嘅乘车优惠。咁係其他嗰啲特首係做唔到囉，咁佢做咁係啦，咁醖釀咗成2年到，咁終於咁今年可以有啦，但冇人提過佢呢啲㗎喎。咁呢你話至於好似當初我黑暴事件咁樣，咁唔通你哋認為嗰個 extradition 嗰個係唔啱嘅咩？嗰、那個防嗰、那個 逃犯條例嚟講係嘛？ 是啦，逃犯条例是不啱咩？唔应该修订咩？咁但系冇人讲过，咁同埋而家咧，亦都知道咧，系好多外国嘅势力喺度喺背后嚟去煽动嘅，冇人讲。咁林郑咧，佢而家 銀行户口都冇喎，俾外國制裁喎。咁啲人係點樣講呢？佢如果唔係咁硬朗嘅時候，我哋香港都冇得企呀。 嗯，對於下屆特首有咩期望呀？今次喺林鄭月娥話唔再參選之後。 其實呢，我覺得下一任呢就一定呢就好跟住中央嘅意思。咁你港人呢嘅其實就會係造福港人嘅。咁但係你港人係受唔受呢就另外一回事，民調係會係點呢就另外一回事。比如好似話打針依家呢就好多人都話冇打針嘅，咁而死咗，於是就好多人怨佢，話佢呢就不力。咁當然啦，來勢洶洶，其實就拿手唔成勢。仲有一點我好需要講呢，就係其實佢去年已經係講咗話唔做啦。依家你啲人就話係真係好精明啊，去辭任啦咁樣。佢唔係依家話唔做㗎，佢去年已經講咗唔做。你諗下，佢話咗唔做到依家，佢有幾多？你睇嗰份施政報告，根本係一個好好嘅未來香港發展嘅藍圖。 OK， 唔該曬張太，有關於評論到特首林鄭月娥嘅一啲嘅表現同埋施政啊。仲有梁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主持人， 係請講。 政府咪派咗個檢查包嘅，即係嗰個叫物資啦。咁 防疫服務包係嘛？ 係啊係啊，因為我大廈咧就冇管理員嘅，我係住唐樓嘅。 嗯。 咁我係委員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叫我哋要去即係某個點，咁仲要限時間喎，仲要係限日子，即係因為佢就話唔想咁多人流喺裏面。咁但係咧，你要諗下嗱，仲要辦公時間嚇，咁我哋個個都係義工嚟噶嘛，咁仲有咧，我等大廈其實得個唔計地鋪得16户啫，咁變咗咧，我哋要去攞一大箱。因为他说会给20包我的，那还有限时间。 即是你是帮手派的义工来的是吗？ 我不是义工，因为我是委员， okay. 所以我们是焗住要做的。那是不是会很麻烦呢？ 他现在限你几时？你刚才说限时间限日子去拎这些服务包去再去派嘛？限你几时？ 是啊，他要限我们6号咯。6号我们先至是安排，是啦，安排到。咁後屘咧，我哋再問佢咧，佢話可以加多一日係8號。 嗯， 即係我嗰個地址下係可以6號同8號。咁但嘅時間咧，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好似10點啊，10點到1點，跟住咧就係2點至4點。 嗯， 咁嘅時間去咯。咁你諗下，又唔係細胞喎，即係嗰箱嘢唔細啦。咁又要我哋即係要自己去啦，我哋仲要。我哋派咧，你知都有翻唔下大把，唔可以挂喺人哋个门口。仲有爱登大厦有劏房，咁我就话：哇，点样派啊？又要我哋咧要同人哋签收咯。因为如果唔系，系啊，即系譬如我派俾你，要 即 系 做翻 签翻 简单嘅记录翻， 冇错，系啦，要做翻个记录，咁咯。 OK。好啊，即系都总之整体都可能我觉得有啲困难一啲啦，因为嗰个日子要限定一个时间去攞啦，同埋佢觉得佢个人手上面要派啦，要做一啲步骤，做一啲简单嘅记录啦。咁呢个对于梁女士嚟讲都觉得有啲困难嘅。咁佢就话喺唐楼冇管理处，所以佢作为委员都要负责埋呢啲工作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喺疫情之下都多咗人去郊野系行山嘅，咁啊见到有环保团体咧都做过一啲关于垃圾嘅。調查咁啊，某一啲嘅種類係特別多嘅。詳情咧揾嚟佢哋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有綠色地球項目主任潘星就早晨， 係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啊，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個調查係幾時做嘅？ 我哋調查其實係啱早幾個月啦，1月8號做到3月20號之間，大概2.5個月之間進行嘅，係啦。 有啲咩發現咧？又 其實我哋發現到咧，今年嘅垃圾種類都過往其實差唔多，但係數量其實都翻咗一倍啦咁樣。咁例如可能講下頭幾位啦咁樣，頭一位咧其實紙巾啦。咁我諗大家行山嘅時候，紙巾都係非常之常會用到，或者可能你會喺山林上面見到嘅一個垃圾啦。咁我哋2019年咧其實做過一次嘅調查啦，咁樣嗰陣時嘅紙巾咧，我講百分比可能大家會容易啲理解啊。咁百分比當時嘅紙巾佔大部分嘅生嘅垃圾百分比咧係 10%， 係啦。咁今年我哋見到其實係去到21%，即係都已經翻咗一倍咁樣。 多咗純粹係即係你話紙巾佔嘅比率多咗，但係如果你遊人多咗，正路應該係所有垃圾都多咗啦。點解會紙巾特別呢個種類特別多呢？ 都唔係紙巾特別多啦，咁其實當然其他都有翻到增加咗唔少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其實見到個我哋最關注咧，其實就係同一啲清潔相關嘅垃圾啦。咁可能例如就係紙巾啦、濕紙巾啦，同埋一啲濕紙巾同紙巾嘅包裝袋咁樣。咁呢三類嘅垃圾，我哋發現其實今年嗰個數量都係非常之多嘅。咁我哋估計啦，同疫情都相關啦，亦都係大家嗰個衞生嘅意識都係高咗，咁樣令到佢哋可能清潔上面咧做得勤力咗啊。 我見係咪話啲市民可能對於邊啲垃圾係咪可以分解到，可能有啲誤解啊？你哋今次嘅調查邊係咪有個咁嘅結論？ 都會有嘅，其實一向都會了解到市民可能對濕紙巾啦，我哋首先講濕紙巾本身咧其實唔係紙嚟啦，係啦，咁佢係一種塑膠嘅纖維，咁佢落咗去自然環境，其實佢唔會分解，佢只要變到好細碎咁樣分裂到好細條嘅纖維膠咁樣啦，咁呢個都仍然有唔少市民覺得佢好似可以分解啦，就直接將佢抌喺嘅膠嘅路邊啊，另外就係紙巾啦。紙巾就係大家覺得好似嚟自樹木啦，咁都係一種植物嘅纖維，咁應該都可以喺膠嘅分解啦。咁令到其實紙巾咧，佢更加容易，大家就會將佢抌喺路邊咯，因為大家佢既然覺得佢可以分解，咁就有自然處理佢啦。咁當然呢啲嘅過程都可能牽涉其他嘅行為，包括可能排泄啊，或者係處理咗個人嘅一啲排泄物咁樣咯。 我見咧，你哋今次就好似某一啲地方或者某啲山徑係特別嚴重啲，同埋有啲露營區，你哋都發現啲垃圾都比較多，係咪？ 其實都係嘅。露營區其實一向我哋都會發現到有比較多嘅垃圾啦，始終人民嘅活動多啦。咁例如， 但而家應該暫停咗嗰啲政府指定營地噶嘛？咁通常係邊啲露營區多啲咧？ 當然就係一啲非正式嘅露營營地啦，咁你可能想象就係可能赤徑啦，咁呢個都係好熱門塔門啦，或者我哋再向西貢嗰邊睇就係一啲西貢四灣嘅某幾嘅營地啊，東灣啊、大灣啊，或者係鹹田灣嗰啲啦。 見到嘅情況係點咧？ 其實你見到就係大家去營地嘅時候咧，都會需要去廁所啦，咁樣某啲嘅攤咧個廁所未必太過舒適啦，或者未必太過靚咁樣啦，咁大家可能就會隨便就揾一個近自己營附近嘅一個後少少近攤嘅後邊嘅位置，咁啊隱密少少就去咗嗰個廁所。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咧，我舉個例子啦，可能喺一個羅基灣大嶼山嘅南部嘅，咁羅基灣都係本身有營地啦，咁佢營地都係封咗嘅當時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佢羅基灣嘅後邊咧喺個鳳凰徑啦，咁喺度好主要嘅山徑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係、是。我日頭去到啦，咁啊見到其實路邊有好多即係染有糞便顏色啊，甚至係見到糞便喺度嘅一個去廁所嘅位置咧，亦都有好多紙巾喺旁邊啦。咁呢個都係我哋推斷嘅露營人士咧，佢哋可能喺沙灘上面露營啦，夜晚佢哋都未必睇到後邊嘅路，咁啊就直接喺後邊鳳凰徑嘅路邊就去咗呢個廁所。咁呢個都係觀察到嘅現象。 營地就可能有一啲因為要排泄啦，而出現一啲咁嘅環境污染啦。其他地方咧，其他山徑啊，或者其他郊外的地方，你哋有冇觀察到邊啲係特別垃圾特別多？有冇啲咩原因咧？ 山徑垃圾多都係同人多有關啦。咁我今年我係見到咧，有個比較特別比較特別地多嘅一次咧，就係我哋去流水響嘅一個嘅調查啦。咁參與者加翻嚟嘅數字咧，係執到1130多件嘅垃圾啊，係啦。咁當中都係當然係紙巾啦，啲植物包裝係比較佔多數啊。咁我哋估計其實當時因為流水響嗰陣時個季節就啱啱好係啲蟲熱咧就變紅，係啦。咁就好多遊人去啦，咁亦都有人增加，就令到垃圾相對就增加咗，係。 整體嚟講，你有啲咩建議俾一啲嘅遊人，包括一啲露營嘅人士或者純粹行山嘅人士？ 其實我哋就喺疫情之下，就覺得就算大家想衞生啲啦，做足啲啲清潔啦，都可以攞多啲其他可以重用嘅物品去就睇下啦。包括紙巾，其實我哋可以用翻毛巾啦，或者我哋配合其他啲 可重用的酒精噴劑其實已經可以代替到濕紙巾那種消毒的功效，都不需要擔心啊濕紙巾用完我們怎樣去帶出去帶走呢這樣。那當然啦，其實帶走都是需要想的，都不是說大家就不可以用，以後家居就不可以有紙巾和濕紙巾就傳出。但是當然我們用的時候呢都要思考到了我們用完之後呢怎樣去將這些帶回走啦，可能大家預計都帶回個膠袋仔，咁啊會用到啲垃圾嘅時候咧，都可以自己代餐走，咁就避免佢落咗喺餐巾上面。咁當然啦，其實好似我今日準備行山，我一間都會去啦咁樣。咁我就準備水樽啦，準備可能啲嘅食物膠袋啦，咁我會代翻好自己食物同埋帶水出去。 但譬如講到話去廁所呢啲，嗰啲垃圾又係咪難處理啲咧？又？ 去廁所其實都是尷尬的，當然我們都有建議啦。其實去廁所有時如果大家行短程的行山，可能都預計行山之前都會去一次先啦。咁行其實行過程入邊咧，因為大家都出汗嘅，都會比較少去廁所。咁當然如果是真係大便要解決的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咧其實好多行山徑嘅出入口啊，都已經有洗手間喺度啦，咁啊先盡量解決啦。如果真係冇辦法啦，我哋先會建議即係大家隨地去處理。咁當然處理完之後，都要帶走紙巾啦，這個都是好、基本嘅，唔應該將紙巾留喺環境。 好啊，唔該曬潘星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綠色地球項目主任潘星就，講到關於咧行山佢哋觀察到嗰啲嘅垃圾種類等等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又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況啊。外面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57%。咁仲有一個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係生效緊嘅。頭先講到話行山嘅情況，大家行山人士咧都要留意一下，唔好咧將啲垃圾咧留喺一個自然環境度啦。聽日只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制作周伟业。 有没有想过在家工作的日子，对着满屋的杂物，书架上面凌乱的书籍，还有电脑荧幕那些堆积满满的文件夹，带来的压力和无奈是在家工作的一大挑战。不要以为断舍离是每个人都懂的技巧，原来当中大有学问的。如果你和我一样时时都有一种收纳的冲动，这一本收纳全书，整理、收纳、维持，学会最完整的日式细节居家整理术，就能够帮我们一臂之力了。这本书图文并茂，将要收拾的空间分得相当仔细，由整理物品和分类，时尚创意的收纳原则，到衣物的收折法，到寝具、家电的保养、餐厨具、食物的保存和厨房、冰箱的分类整理等等，都有巨细无遗的说明。 在书中有讲述五分钟就能完成的随手整理的好习惯，例如整理电脑入面没用的资料夹，收拾乱放的报纸和杂志，整理放在台上面的文具，将遥控器放入收纳盒，整理银包入面的收据、发票，检查雪柜的食物保存期限，将除了下来的衣服挂回入衣柜，折衣服。 这些都是五分钟可以完成的工作。对于喜欢购物的人来讲，作者又提醒我们在购买之前要 不要因为便宜而忍不住购买，不要拎用不到的东西先想好收纳位置才买，想象要丢东西的画面。 疫情严峻，见到周围塞满了购买的人潮，很容易就让人掉入恐慌性购物的陷阱。收纳天书除了帮助我们将家居收拾整齐之外，都可以帮我们理性地面对汹涌而至的购物狂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收纳全书》，整理、收纳、维持，学会最完整的日式细节居家整理术。作者文化出版局，译者尤允卿，由积木文化出版。 外交二十问。 又回到来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 哪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嘅咧？ 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咧？